又翻嚟啦，第四节嘅历史解说啦，又有我明少同埋先人啦，咁啊，继续讲呢一集嘅第十一集啦，我哋叫做古代嘅古怪嘅医术啦。咁头先我哋喺度讲咧好多啲饮料嘅嘢啦，咁我哋继续讲落去啦。好，去廿二啊，有个皇帝嘅样子先，系啦，系啦，呢个咧就十七世纪嘅国王嘅的。真系啦，呢个真系好出名啦。 呢个国王帝系咪？ 呢个唔系呢个英国嚟嘅，英格兰国王阿查理二世啊。 哦，英国，差唔多啊，英法嗰啲装束好似，但法国佬啊，成日话英国佬唔时髦嘅。 系啊，咁其实我觉得，如果我哋唔识嘅话咧，个样咧都唔系话争得好远咯。系啦，但系佢识嗰啲人咧，就可能有分别。哎呀，佢呢只手咁摆，佢呢件衫啊，个设计唔同，即系咁样嘅。好，翻翻嚟啊！阿查理二世咧，就佢就真系有啲我哋叫做咩名咧，叫做商业头脑， 系 商业头脑啦，记住商业头脑啊，佢有商业头脑呢句说话有几有意思噶。嗱，佢咧就用啲人骨，即系头脑头盖骨， 系 咁咧就攞啲死尸头盖骨咧就磨，磨粉， 系 再加上酒精，咁咧佢哋咧就整咗一种咧叫做国王的滴剂。咁本身咧，本身呢一种嘅滴剂咧，就佢哋喺佢哋啲贵族啦，同国王当中间咧就流传嘅，整咗呢样嘢出嚟啦。咁佢哋据闻咧就话可以增强呢个体质同埋精力嘅，好劲嘅，系啦。咁后来咧，真系有头脑啊，有呢个头骨加埋头脑咧，就真系自己攞咗个嗱，又唔可以专利嘅，咁自己皇帝啊嘛，就真系做咗生产商，跟住就制造出售呢一种试药。 喂，我都几。咪头先，你去翻嗰幅图啊，唔该。 系廿二啊。 啊，廿二，唔该。 系啦。 嗱，你睇嗰啲裤咧，喂，而家嘅物质咧，先可以做到咁紧噶。嗰阵时又啲咩布质嚟嘅咧？ 真系唔知道，可能都系丝啩，可能。 咪咯， 件丝好贵嘅嘢嚟。 系咯，呢啲现代裤嚟嘅，着咗去。 现代裤。 着咗去唔现代。 系啊。 啲够晒现代啦。 你个现代个代就系咩代？ 系啊， 系啊。你个代可能唔系摩登咁解喎。 唔系咯，唔系，我真系个系咯。 系好，翻翻嚟先。嗱，点解话有头脑咧？佢就真系用人哋嘅头个盖骨嚟做生意，就兼且个对自己个头脑灵活咧，就将呢一样嘢咧，我嚟做咗一个生产商咧，就大批量咁样生产。 即系皇族先准饮，先有得饮。 唔系后来平民化。佢就卖啊！ 哇， 系啊，甚至乎有段时间出口啊，咁导致对咁有结果噶嘛？个结果就系喺嗰段时间咧，所有嘅坟墓都病。掘到冇晒，掘到出嚟之后啲头部头盖骨，点解？因为咧佢做呢啲药剂，系啊，所以当日都唔少人食过呢啲咁嘅试药啊。 佢要中烂个头盖骨都几 多？磨粉啊，磨粉啊，嗱，跟住咧又有咧，嗱，我哋而家讲开咧，用啲即系尸体嚟做疗法咧，又讲开呢个几得意啊，叫手掌疗法。手掌咩叫手掌疗法咧？就系十九世纪咧，佢哋咧就中意用呢啲光行刑，啱啱即系处死咗嗰啲咧，吊颈死嗰啲囚犯啦，嗰啲犯人啦吓，佢哋就觉得吊完之后落嚟咧，即系立鸭落过嚟之后咧，就攞只手咧嚟。切咗佢， 个 手掌咧就拎佢咧，譬如话你呢度生嗰啲无名种毒嗰啲突出嚟嗰啲油啊，又或者系生呢度生旧种嗰啲嘢咧，就拎嗰个刚切落嚟嗰只手咧，去将捉你咧， 咁就得噶啦。 咁就话专医呢啲咁嘅， 有够荒谬嘅啫， 系咯。呢个系咩理论咧？ 我真系唔知喎。喂，即系咪好似我哋细个嗰啲女人咁样？ 我帮你提叫我哋啊，呢个敏迪可以医呢啲嘢。哎死啦！而家我哋觉得咧，我哋好似好 hard sell 添。其实咧，点解会讲古怪医学咧？其实我都觉得系嘅。即系其实以前咧嘅医学方法咧，你唔好理咁荒谬先。但系即系话嗰阵时已经有好多唔同嘅病症出现， 都唔使去到咁古代啊。我细个啊，生辣痢，你知唔知揾咩医啊？ 嗰啲卖猪肉台，梗系唔系啦，个猪肉台咪有刮你嗰、那个猪肉台咪佢木噶嘛，斩、得多佢要刮砧板噶嘛， 砧板屎嗰啲叫做 系啦，啲砧板连埋油嗰堆屎就攞嚟搭落个头就话。嗱，而家系冇辣呢啲样嘢嘅。以前啲人咧，无端端个头顶咧会有一笪嘢冇咗头发啊，咁咪又唔系疮唔系成嘅，咁啊搵嗰啲嘢搭落去医。 哇！我想呕突然间。即系我细个咧，譬如话你生鳝啊，即系嗰啲汗鳝啊，我阿妈咧就会即系真系啲古方嚟嘅，就会用呢一个我哋叫咩洋葱，同埋辣。咁就会捽佢敷一敷佢嘅，咁一来辣可能润咁解啦，洋葱咧就可能系杀菌啦，就真系有，蒜头唔系洋葱，蒜头， 蒜头伊鲜系有嘅， 系啊， 仲有一种咧，佢生嗰只叫火秧辣，好似仙人掌咁嘅，有啲咩，佢里边有鱿鱼嘅，嗰啲即系汁啦，我哋叫鱿鱼啦。又可以醫嗰啲鱔啦，木瓜咧，啲木瓜你拗傷咗個皮咧，佢又係會流嗰啲汁出嚟嗰啲，咁你嗰啲又係得嘅。據聞啊， 即係其實呢啲可能真係一啲草藥嘅方法嚟嘅。 但係我真係有個我媽教落我有個方法好鬼古怪喎，生眼挑針。咁咧有啲咧就用唔知扎邊嘅手指揾條線綁住佢咧， 得嘅咩？ 係啊。嗱，嗰啲我未試過，即係我見到係唔得嘅，揾條線扎住個，唔知邊隻手指公嘅第一節，手指嘅第一節咧，佢個眼跳針會好喎。我阿媽又唔係啊，叫我去米缸揦一扎米，七粒唔好多喎，七粒，跟住咧就喺個眼跳針嗰位啊篤下篤下，我真係得喎，真係好快。 係咪關唔關乎係嗰個米有個功效咧？ 唔係米係谷。 谷即系未剥壳嘅米， 系啦，未剥壳嗰啲啊， 而家搵啲谷都好难搵喎。 系啊，椰壳又得噶 ，Danny， 系又得，又得， 椰壳又系只要将烧， 椰壳又系医好多病噶， 椰壳又烧， 系啊， 蒸嗰啲油出嚟，医鳝系一流嘅，椰壳油啊，醒目啊，呢个真系 系啊。喂，仲有样嘢咧，咁我问翻你啦，咁眼挑针系因为乜嘢而成咧？通常俾人话。 及嘢嘛， 捉人冲凉啊， 捉人冲凉， 你个衰仔生眼都冲，你 其实 捉人冲凉， 其实就唔关事嘅，应该系嗰个 啫， 唔系细菌同埋嗰个泪腺塞咗啊， 哦系啦， 你睇个眼咧，个尾嗰度有个窿噶嘛，个泪腺塞咗都会嘅， 嗰时啊生眼都针啊，同啲小朋友玩开啦，突然间自己譬如肿咗眼都针啦，阿妈话你生眼都针咧，即刻几痛咧都揾啲针挑啲脓出嚟，唔想俾人照正生眼都针，点解？阵间又俾人屈你，又睇咸湿嘢，睇咸湿书啊！ 系 都唔知细细个嗰时几鬼惨啊！ 仲有一个仲荒谬嗱，新界咧就系、是你一定要上山噶，嗰啲佢咪会杀溪前嘅。咁你以前香港都有路制嘅，依家唔俾啦，做塞交通嘅。咁咪一路行会审啲溪前引路嘅。咁嗰啲如果有鸡眼啊，有剩嘅咧，你就见到人哋啲溪前拉落去，跟住抹一抹个位，拧转头唔好望翻个前面。咁嗰个车队会一路跟住行走去噶嘛？你抌咗嗰张溪前佢咧，居民会好翻嘅，嗰粒鸡眼会唔见咗嘅。 即系要啊！ 其实 我好得人惊，你呢啲好似有啲灵异嘢咁样嘅。 其实就唔系讲话咩世纪，其实去到 现代都仲系 去到六七十年代啦，嗰种系啊，都仲系好荒谬嘅。以前啊，肚痛啊，搽生油啦， 系啊， 起个楼啊，搵只锹扼翻个脑。 唔系啊，最紧要咧，啃鱼骨咧，啃骨咧，搵个碗啊嘛，骨落可笃笃笃笃笃个头噶嘛。 系啦，一系食啖饭。 系食啖饭有理论啱，因为等佢可以撞走嗰嚿鱼骨啊嘛。系啊，淋淋地咁样噶嘛。好啦，头先我哋啱啱讲完死刑犯啦，我哋讲啲临死前嘅抢救方法啦。 好。 嗱，咁以前咧，譬如话啲人临死，譬如话嗰啲人本身咧，佢系奄一息嘅时候咧，会有急救。而家梗系唔系啦，搵嗰啲电几多几多啦，即系砰砰咁样啦吓，或者系打啲肾上腺素啊、强心针即系之类啦，好多 心外压 系啦，即系好多呢啲咁嘅动作啦。咁我哋去到23啊，嗱，以前临死之前咧，我哋会点做咧吓？咁就用咧用煮蒸煲过嘅辣嘅酸性药酒，咁咧就会咧系点样咧？系怼落个口度咧俾佢饮， 灌佢饮啊！哇，但系 酸性嘅药酒，咁我哋通常咧会搞到佢个口腔啦、胃啦、肠道黏膜咧，就有啲我哋叫做溃疡嘅状态出现嘅，即系 冷晕咗去。唔系话咁谂住死得仲快、啊， 其实死就预咗㗎啦。但问题就更加之痛苦咁死。 唔係啦，死 啦。即係諗住搵啲化学物品咁佢类似嗰啲咁药酒呢，咁 刺激佢。 拉佢先咁。咁喂，你怼落去成有反应㗎。 嗯。 痛㗎嘛。本来佢个病都已经系唔舒服，更加之痛㗎嘛。咁跟住咪更加痛苦咁样去囉。好，去埋24呀。 係。阿志雄鬼剃头同拉呢系两样嘢嚟㗎。 嗱呢一个呢其实呢写晒韩文啦，其实系一个咧，我哋叫做打一个荷尔蒙，而令到咧嗰个男性咧嗰个生殖器咧会萎缩嘅一个办法嚟嘅。 吓， 呢一个系啊，即系虽然写晒韩文，好翻翻嚟先。 哇，呢啲即系你出去包二奶你死啊！个夜妈妈俾个老婆整两针你叹啊！ 系啊，呢个咧就叫化学嘅阉割啊。 系。 咁啊， 不过七伤拳嚟嘅啫。 佢就唔係嘅，佢以前咧啲人咧就醫同性戀。 哦， 咁啊男同性戀者咧就幫佢注射啲雌激素，就令佢失去呢個同性嘅性衝動。 係， 但係咧就會令佢個胸部不停咁發育，越大。 嗯， 即係話咧，其實同性戀呢一種狀況喺以前嚟講都係一種病嚟嘅，即係感覺。咁當然我哋而家已經知道啦，只不過係你每一個人嘅性取向唔同啫，咁就唔係病嚟嘅，咁但係咧，我睇到25啊，早排有套戲個解碼遊戲啊，即係年齡前咧，呢、這個就係逃靈嘅真相，咁佢咧就係、是、幫助呢、這個英軍就破解咗德國嘅密碼。 嗯， 而成名嘅呢、這个人是非常之聪明。 喂，唔破解佢就直情英伦都冇埋添啦。 会打得好惨啦，总之个形象就好惨啦。咁跟住咧，佢就俾人知道咗同性恋者之后咧，就其实佢个下场都好悲惨嘅。咁大家有 刑事化噶嘛？英国因为 总之佢个下场咧，我就唔讲咁多剧透啦。大家就可以睇解码游戏咧，就睇翻佢个状况嘅。咁好啦，跟住翻嚟先。 嗯， 咁除咗呢一种咧化学阉割嘅形式，佢哋觉得认为系可以令到同性恋者咧就变翻个，即系唔会再变同性恋嘅倾向之外咧，其实冇晒性趣咧已经。 系， 咁仲一种咧叫阉污疗法，嗱呢一个咧就系、是、真系用电击嚟疗法啦。佢哋就会咧将个电极贴咧贴喺男性嘅下体，即系类似头先我哋咧重振同风，但佢嘅谂法就调翻转，系一种方法嚟嘅。咁如果男同性恋者咧，就逼佢睇一啲，你记唔记得边度发条橙？ 我睇系睇过啦，我喺比利宫睇噶嘛。Clockwork Orange 啊嘛，嗰套 发条橙个核心系讲乜嘢啊？ 系屌，嗰条友就系啲厌恶疗法。 系 你仲中意打人血腥嘅就逼你睇， 系残开佢。 马康麦道华做主角噶嘛套戏， 系啦，嗱、一模一样。咁你摆个嗰个叫电嘅嘢咧喺你下体嗰度， 系 好啦，就逼你睇啲同性恋者咧，即系其实好近代嘅啫，咁系呢几十年讲嘅系四五十年代嘅嘢。咁啊播一啲电影啦，就系啲男同性恋之后搞啦。咁如果你兴即系你兴奋嘅话咧，跟住咧，跟住有人见到兴奋一眼咧，就即刻揿嗰电掣电你嗰个下体咯。 嗯。 你要做到嘅效果就系，你一见到男同性恋者做爱嘅时候，就揿 一掣， 就电，即系令到你咧，即系等于以前啲敲啷啷啷啷啷啷，就等于喂啲动物食嘢咁样咯。咁你一啷啷啷啷嘅时候咧，就喂动物食嘢咯。咁你啷啷啷，咁咧久而久之，啲动物就会觉得系食嘢咯。即系以前咧，二次大战嘅时候咧，有一个好残忍嘅苏联嘅一个打仗方法嘅，佢就训练啲狗， 系 就一食饭嘅时候咧。就会将啲食物摆喺架坦克车嘅底部，将架坦克车咧好缓慢咁行落去摆喺嗰度底部，咁啲狗知你喐嘅时候咧，咁即架坦克车 喐， 鸡就唔会行埋嗰个履带度啦，就捐落去下边嗰度食嘢啦，咁样，咁咧好啦，到上战场嘅时候咧，嗰只狗就孭住大量嘅炸药， 谂住搞掂个坦克。 一点嘅时候咧，佢见到坦克就放佢埋个坦克度，咁系咪行去啲德军嗰啲腐蚀坦克下边咯？跟住炸咪爆炸咯。 但系通常唔系喎，但系呢个系失败喎，啲狗啊好多都走翻转头， 摆尾啊嘛， 翻翻转头， 咁啊唔会嘅，即系可能佢哋有呢个战略，咁就好残忍咯，咁好啦，咁其实呢个电击咧，咁嘅方法咧，其实当然系唔得啦，佢厌恶疗法意思就系话你一。买呢、這个买呢、這个咧， 但系唔系 呢个咧系会话呢度硬嘅呢、這个，翻翻嚟先。 呢、這个唔系整软， 嗰、 那个系整硬。 系啦，這個、呢个咧就尽量你即系叫电咧系个惩罚啦。即系总之你见到 同男同性咧，你一興奮就要整個懲罰俾你，久而久之咧就逼到你個人嘅自然反應咧，就一見到呢啲嘢你就唔應該係興奮咯。 哦， 咁當然啦， 都係通常 呢，佢唔係病嚟噶嘛。咁我通常咧，佢就會咧捉咗呢啲咁嘅我哋叫做治療者咧，就成日電嘅。咁電到你開始冇事為止咧，就放你走。 嗯、 通常每個禮拜要電一次嘅。咁治療最長時間嘅患者咧，就試過年紀咧。都仲系见到嗰啲影片会兴奋会够电嘅、嗯，即系其实呢个但系有一个型咯。 我惊嗰个咧，即系嗰啲同性恋者睇完啲片咧，太过兴奋，揿到嗰度有手软，咁激你都唔好笑。喂，仲有啊，如果你有， 唉、哎，真系惨。 你有尝试过做物理治疗咧、嗯，即系要试过物理治疗咧、嗯，你去嗰啲疗养院咧，佢、 嗯、 亦都有电疗喎。佢、 嗯、 个电疗咧就系点咧？嗱，譬如我叫你。你通常你受咗傷，你咪好易做運動㗎嘛。咁、 嗯、 我叫你譬如俾條繩你，你要抬要遞下隻腳咁。咁、 嗯、 你實我一行開你就懶㗎啦嘛。 係啊係啊， 佢咧就會有部機，有兩個貼啊貼住你嘅，十秒到啊電電你，嗰啲一電你就即刻又做，一電你就做咯。係物理治療有呢樣嘢好貴嘅，佢黐喺你黐貼喺你個腳度嘅。咁唔知你有教十秒幾多秒，同埋個電擊嗰個力度又唔同嘅、 嗯。 你懶唔做咧？ 多唔多俾人电？ 嗱，嗰时我特登开劲啲落嚟电，好过瘾，我觉得。佢系 你真系白验嗰啲人， 几多秒佢就会 抵。 系啊，佢嗰种电唔系普通嘅电流，一电弹一声，只脚直晒个眼，好劲下个。 即系其实个电流都好犀利。好啦，最尾讲埋呢一样嘢啦，我廿六一去一去。 嗯，咦？ 嗱呢度咧，呢度咧， 朋友啊呢度。 朋友啊，嗱呢一个咧，嗱就系一个咧，以前咧1873年咧杀头虱嘅方法嚟嘅， 系 嗱杀头虱啦，咁而家杀头虱咧就好简单啦，俾啲药水你洗头啦， 系啊，啲洗头水搞掂， 甚至乎最直接嘅剃光咪得咯， 系 咁咪你都冇得衣服喺个头度，你点会有头虱咧？咁、 嗯、 但系以前唔系嘅，佢哋用咧啲。DDT 咧，强力放剂，要兜嚟兜面翻落你个头度， 人都 唔要系定水，大佬。 系咯，要人都死埋，梗系冇失啦。 唔系，咁其实佢意思咧就佢唔知道 DDT 咧其实有害嘅，即 系 咁大嘅害嘅，咁系好似听埋好似令到啲孕妇不育嘅咁咁嘅，咁即系所以呢一种嘅方式咧，以前。即系唔系好耐之前都会仲系咁用咯，即系呢啲系一个好怪异嘅一啲治疗方法嚟嘅都系。 而家， 我翻翻嚟先。 上高都仲有用过，大陆都仲有禁止都仲会用呢只嘢。佢唔系叫啲佢哋 咩滴滴喂。 滴滴胃定 唔系我唔记得啦，即系 滴滴虫你唔 知。嗱咁讲啊，就即系我系唔清楚呢一样嘢。但系 DDT 咧就真系对人体有害嘅，咁合成嘅强力。 DDT 睇先，60年代香港都普遍采用嘅。 系啊系啊， 但系嗰阵时就未兴喷嘅。咁嗰阵时啲杀虫水咧就要用一个罐，倒落一个掹度，然后咧喺个尾度 滋滋 咁啊咁样喷咗嚟嘅，好似喷水壶咁喷咗嚟嘅。 系啊，咁其实好多嘢咧，后来嘅研究嘅数据咧显示咧，食落个肚入边系有问题嘅， 系啦， 所以就后来越嚟越多嗰啲呢啲杀虫药咧，就已经唔再用啦、嗯。所以如果唔系点会而家调翻转，我哋叫做嗰啲咩有机，就唔需要用农药啊嘛。 即系你人都死埋啊，嗰啲虱梗系生存唔到啦，饮蚕止血止渴。 系啊，最恐怖嘅地方就系咧，佢呢啲系长年累月咁样用嘅话咧，对人体嘅伤害咧系唔系即时反应啊嘛。 系， 咁你唔系即时反应嘅嘢咧，就可能成。代人都系咁样啦。好啦，嗱，节目而家到尾声啦，咁我就交代一下啦。嗱，今集第13集，咁荣少嘅历史 第十一集，你又想啊，仲有两集。 系啦，荣少咧就做到第13集咧，就会暂时完结历史启示录嘅。因为实在咧，有啲攰啊，我需要叉叉电。嗱，但系荣少咧，唔好误会，即系嗱呢样嘢咧，我哋要辟一辟谣先。荣少就虽然唔系参与呢个节目，但会喺其他节目度咧会有帮助。到时你就会听到我把声，或者某程度上你会见到我嘅出现嘅，即系我会可能会例如咧，我会同先人合作去做一啲新嘅环节啦，又或者我去第啲节目度就帮其他嘅节目度做一个 set 文啦， 即系 或者做啲环节咁样啦， 即系炒散唔做长工， 唔知咩嘅节目啦，啲攰啦，嗱好啦，咁今集时间差唔多啦，嗱我哋嚟紧咧仲有两集时间同大家见面嘅，咁两集入边咧，我哋会有两个一个话题啦，可能都仲会有搵埋先人嚟参与嘅，系啦，最紧要咧，我哋最后一集咧，即系我嘅最后一集咧，就会有神秘嘉宾出现啦，神秘嘉宾出现。 就是、最好找到那个人啦，咪成日都见到我变咗老仙电视台，咪几好 咁你系一个。我想形容扮搭粗白搭啊，系啦，白搭嘅牌嚟噶嘛，去到边都帮到手嘅，系啦。好，今集时间差唔多啦，咁下集嘅同样时间同大家见面。好，拜拜， 拜拜。